霸图和微草的首场比赛备受关注，星星网吧依旧保持着转播比赛的传统。不过，野秀他们现在却已经不方便堂而皇之地坐在网吧里观看了。挑战赛结束，他们一个个也算出了名了。虽然还远不如那些顶尖大神，但就在他们自家这地头上被围观一下丝毫不稀奇。于是，星星的诸位只能继续猫在他们的住处， 用他们的投影观看着四强首战。此时擂台赛已经战罢，微草战队5-4获胜。从比分可以看出战况之激烈，这显然是战到最后一人才分出了胜负。选手休息，转播回顾着擂台赛的精彩瞬间。时间到后，团队赛正式开始。微草战队首发， 王杰西和高英杰的魔道学者王不留行、穆恩，许斌的骑士毒活、刘小别的剑客飞刀剑、袁百清的牧师冬虫夏草。选手名单没有什么出奇之处，这就是微草战队本赛季惯用的先发五虎。不过在角色上，熟悉微草的人却会进行些许讨论：是用牧师？如此议论的声音还是挺多的。 因为微草这支战队治疗角色拥有两个，而不是一个，一个就是本镇出战的牧师冬虫夏草，还有一个就是为微草两冠立下汗马功劳的守护天使防风。在微草两冠的时期，他们队中拥有一位号称治疗之神的选手方世谦，此人是一个双治疗职业精通者， 两种治疗职业都有极高的造诣，根据不同的形式和需求选用不同的治疗职业是那时微草的一大战术特色。牧师的攻击性和守护天使的守护性被方世谦极其完美地展示给了世人。只不过微草两次夺冠以及方世谦进全明星阵容的时候，都是以防风的操作者形象出现的， 所以只看这种资料的后人难免忽略他的真实面貌，但是熟悉微草的人都绝不会忘了这一点。微草如今也延续了这样的风格，只可惜像方世谦这样两种职业都能玩到登峰造极的选手实在难得一遇。微草随后找来的接班选手袁百清，虽然也能玩转两个职业，但是 确实远没有方世谦那样的造诣，苦练了两个赛季也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步。这一战术变化的精髓到了袁百清这始终有些似是而非的感觉，这种战术还有存在的价值吗？有关这个问题，外界已经争论了很久。微草先发五人之外，第六人是周夜柏的鬼剑士史君子。 乔一帆还在队的时候，史君子还是一个纯粹的正轨，但本赛季根据战队需要，史君子清洗技能点，换成了一个阵斩双修的鬼剑士。周夜柏对双修的鬼剑似乎也运用得更加得心应手。霸图这边，先发五人分别是韩文清的拳法家大漠孤烟，林敬年的流氓冷暗雷， 张家乐的弹药专家百花缭乱，秦慕云的神枪手零下9度，张新杰的牧师石不转，第六人则是白岩飞的元素法师罗塔。两方的出场阵容都没有太多的意外，都是他们在常规赛中就频频用到的阵容。而在常规赛中，双方进行的各对赛各有一胜，都是拿下了自己的主场。 不过季后赛的规则要算人头小分，于是就有有心人翻看了常规赛中两次团队战的小分情况，结果发现两场比赛最终的人头小分也是完全一致的。再往之前的交手记录，那就更没参考价值了，因为这两队都在去年夏天有过大调整，而这唯一一个赛季的交手记录体现出的影响胜负的因素 似乎就只是主场优势而已。主场是微草战队的，于是擂台赛他们以一个人头分的优势胜出了。 不过从比赛的过程来说，主场的选图优势到底影响有多大，没人说得清。接下来就是团队赛了。微草的双治疗更换战术虽然精髓已经不在，但是使用哪个职业还是能一定程度上表明他们这一场比赛的态度。牧师主攻，守护天使主守，本场牧师出战，微草战队显然会打得更具攻击性。一开场他们就表现得十分积极，不过霸图战队中韩文清、张家乐、林静妍、张新杰无一不是和方世谦有过直接交手经验的，而且还不少。微草战队的这一套联盟中没有人比他们更熟悉，而和方世谦较量过的他们在熟悉由韩百清掌控着的变化，四人只能很遗憾地感受到这确实不是一个层次。方世谦号称治疗之神，但事实上他的能耐却是让人忘了他是一个治疗。他的治疗职业在场上的攻与防之中发挥的作用更加让对手觉得棘手。而袁百清呢，无论使用牧师还是守护天使他都做得不错，但是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治疗这一本职工作。这就是他和方世谦的差距所在，也是他掌握这种打法似是而非的原因所在。霸图的几位老将看起来无比清楚这一点，对待袁百清，他们只当这是一个普通的治疗职业，他们并没有提防着他会在辅助方面有方世谦那样让人难受的本事。老将们的经验帮助他们做出了判断，经验是很宝贵的东西，也是老将身上最引以为傲的财富。但是经验有时候也会害人，因为经验有时候会变得陈旧，这样的经验不合时宜，以此做出的判断难免出现偏差。霸图老将们的判断这一次就发生了偏差，袁百清牧师的辅助居然让他们感觉到难受起来，难受的让他们甚至都回忆起了当时和方世谦交手的情景。这个选手已经成长到了这种地步了吗？霸图的老将们骇人地从袁百清的冬虫夏草上看到了昔日治疗之神的光辉，这是一次疏忽，这样的疏忽终归要付出代价。团队赛，微草胜。至于人头分，那已经不重要了，已经拿下擂台赛胜利的微草无需计算人头分，已经完全获得了首场比赛的胜利。霸图战队的夺冠呼声确实很高，但是败在微草战队手中也实在很难让人说是冷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霸图选手的老将们看起来情绪还是相当稳定的。 微草打得很好，总是会说的客套话。每个人每赛季都会有很多成长，有的被人注意到了，而有的却被忽视了。 没有指名道姓的言辞，但事实上已经是霸图在自我批评了。微草这赛季的团队阵容确实充满了成长的气息，高英杰、许斌都是首次入选全明星阵容，成长自不必说。此外，刘小别已经不再是那个只会依靠手速的无脑选手，距离全明星阵容他也只是一步之遥。就在这些显而易见的成长氛围中，袁百清却被忽略了，而不知不觉之中他竟然已经掌握了方世谦被称为治疗之神的秘池吗？ 这场比赛每个人的发挥都很出色，但袁百清的表现是我们取得赢胜的关键。他在辅助方面的优异发挥让对方陷入被动，他引导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微草出席发布会时，队长王杰西毫不掩饰地对袁百清提出了表扬，这实在是一个赛前谁也没有想到的爆发。人们更愿意盯着那些声名赫赫的大神，盯着那些在之前有过抢眼表现的选手。秦慕云是被默默忽视的第五，袁百清又何尝不是？这场比赛最终就由这么一个一开始被忽视着的人物决定了胜负， 有关他的讨论彻夜未休。随后第二天进行的比赛，那简直就是微草对霸图这一场的反义词了。决定这场比赛胜负的，那就是从一开始就被人们所关注的，所有人在期待着大神选手了。周泽楷还是周泽楷，这个场外无比沉默内向的选手，在场上却已经成为了一个无解的存在。所有人都知道要重视他，所有人都在想方设法对付他，所有战队都在针对他做出各种部署，但是没有用。场上的他就是那样的所向披靡。呼啸战队本赛季已经表现出无比强劲的冲劲儿，他们的王牌选手唐昊也本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敢在新秀挑战赛中就自信满满地说出以下课上这种话的人，但是他们败了。主场呼啸被轮回击溃，没有太多的战术细节需要分析，轮回的胜利呼啸的失败都只有一个原因，无解。周泽楷无解，想要去击溃他的选手结果是被他击溃，想要去限制他的战术结果是被他牵制，这样的失败实在让呼啸一点脾气也没有。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队长唐昊只说了一句话， 下一场我们会赢。 这是决心，这是态度，但是拿什么赢呢？大家实在看不出来，就连唐昊说这话的时候，他的队友呼啸的选手们好像也没能拿出多大的干劲儿。就是唐昊自己，他对于自己说的话信服吗？人们很怀疑。强势的呼啸被轮回迎头痛击，夺冠呼声最高的霸图却因为一个不显眼选手的爆发被击败。四大天王的组合似乎并不是无可战胜，周泽楷却好像是真正的无解。冠军到底会是谁？